有名的、有名望的、著名的，戈崩啊，戈崩啊，戈崩啊，戈崩啊，戈崩啊，戈崩啊，明亮、清楚的、明明白白的，戈混，戈混，戈混，戈混，戈混，戈混，形容絮叨、喋喋不休的样子，戈精什么，戈精什么。戈精什么，戈精什么，戈精什么，戈精什么，怕，害怕，恐惧，戈伦别，戈伦别，戈伦别，戈伦别，戈伦别，戈伦别，敢，戈尔混，戈尔混，戈尔混，戈尔混，何敢，不敢，戈尔混阿库。戈尔混阿库，戈尔混阿库，又虽然也，戈利，戈利，戈利，戈利，戈利，全部都，戈木，戈木，戈木，戈木，戈木，戈木，去，离开，戈嫩别，戈嫩别，戈嫩别，戈嫩别。戈嫩别，明亮、光明、清澈、聪明。更印，更印，更印，更印，更印，更印。冰箱、冰柜。戈车顿，戈车顿，戈车顿，戈车顿，戈车顿。所有、各个、众人、群众、大家。戈任，戈任，戈任，戈任。戈任，戈任，瘟疫，戈里，戈里，戈里，戈里，恍惚，迅速，戈里法里，戈里法里，戈里法里，戈里法里，影影绰绰，戈里嘎里，戈里嘎里，戈里嘎里，戈里嘎里，好像，相似，与什么什么一样，相同的，戈瑟，戈瑟。戈瑟，戈瑟，醒，戈吞别，戈吞别，戈吞别，戈吞别，戈吞别，查明搞清楚，戈图克伦别，戈图克伦别，戈图克伦别，戈图克伦别，戈图克伦别，戈图克伦别，明白清楚详细，戈图肯，戈图肯，戈图肯，戈图肯，戈图肯。戈图肯。